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不天罡》，作者梦溪石。第349集，从来不悔。 于不悔，你清醒一点，他现在是魔物，要杀了我们。 于不悔微微一震，手中剑光急射而出，但终究是晚了半步，花瓣半途化为汹涌魔气。不过稍稍迟疑，于不悔的半边脸颊即被魔气侵蚀，刺痛难忍，一摸就是一手鲜血。而在于不悔身后，魔气须臾已至，半空变化，化出桃树人形，白衣人五指曲爪，五股魔气向他当头抓下。于不悔刚刚屏退了正面袭来的花瓣，再要转身必然不及。柳四原本左支右拙，见状也只能抓住于不悔一个旋身，桃树五指硬生生地从他肩膀上抓下一大块血肉。柳四闷哼一声，抬手出鞭，但这时从地面又伸出无数根茎，将他们双腿缠住，迅速蔓延而上，很快缠住柳四支鞭的手腕。于不悔剑光起落，将根茎纷纷斩断，但桃树的威力比他们想象的还要强大许多，因为这里就是对方的地盘，环境为桃树提供源源不断的魔气，而于不悔和柳四却无法将魔气化为己用。桃树双手一挥，如臂指使，四周魔力澎湃，立刻将两人团团裹住，动弹不得。巨大的魔压之下，柳四禁不住吐出了一大口血，双膝一软想要跪倒，却又被前后魔气压迫，四肢巨兽束缚。但桃树化成的白衣人看也不看他一眼，汹涌的杀机直奔于不悔而去。于不悔的灵力剑光也被对方拦腰截断，他伸手抓向桃树，身形已是极快，仍然扑了个空，只闻半空冷笑一声，脑后阴森，魔气扑来。 于不悔， 千钧一发之际，柳丝又是一口鲜血喷过来，直喷了于不悔满头满脸，本欲将他的脖子切断的魔气也随之凝滞片刻。这口血不是刚才受伤吐的血，而是柳四连同部分精魂一并吐出的心头血。只因四肢受制，情势紧急，他实在想不到办法被于不悔解围了，只好出此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幸好于不悔早已反应过来，借着这一口血为他争取的时间，当机立断，一跃而起，手中剑光大盛，以夺目之势斩向桃树。魔气与剑光在半空相遇，柳树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得剑光凝固，两人咫尺之距，白衣人面容冷漠，被魔气笼罩的脸微微发黑，诡异莫名。这熟悉而又陌生的表情令于不悔一时恍惚，分不清真实与否。 于不悔， 柳四的声音传来，将他从迷梦中硬生生地扯回来。魔气已经缠绕上于不悔的脖颈和四肢，将他整个人固定在半空，随着越收越紧，于不悔渐渐窒息。 我叫于不悔，不是因为我不后悔夺了你的生机变成人，而是因为我和一棵桃树相交结伴几百载，共同看那日月星辰变化，从来不悔。 于不悔似要望入白衣人的眼睛深处，将迟到了2000年的遗憾说出来。魔气之后，白衣人似面露惊愕。于不悔手腕一震，剑光将魔气震碎，直取敌人要害。 阿桃，我无数次后悔自己没有及时赶回去救你，如果可以，我愿意把自己的命给你，但你化魔之后， 我不能不杀你。 于不悔眼睛发红，他不知道桃树听见了这句话没有，或者对方从头到尾就是他的心魔所化。但漫天剑光仍旧搅碎了魔气，白衣人终于彻底消失，点点白光混杂在四散的魔气之中，如同桃树毕生未解的憾恨。 对不起。 柳四腿一软就要倒下，被于不悔伸手搀住。 他其实应该不想杀你的，不然我们刚才很难逃过。 我知道。 于不悔闭了闭眼，眼泪无声地落下。柳四察觉了，但他装作没看见。于不悔和桃树如果不是造化弄人，他们现在可能在特管局共事，可能一起隐居在某个地方，未必是伴侣，但一定是过命的交情。 抓紧我。 柳四下意识照办，下一刻他身体一轻，紧接着像是跌入无底的深渊，竟是于不悔生生地把自己拽起，从前面跃下。 刚才他消失之前告诉我，这里是深渊的分支点，只要从这里跳下，就能抵达深渊核心。 没等柳四说话，四周电闪雷鸣，雷声在耳畔炸裂，连带身体似乎也微微一麻，眼前亮若白昼。柳四自入了深渊之后，从未见过如此的亮的景象。 冬至引了天雷， 天雷破开黑暗，也破开黑暗中的迷雾，两人同时从高处摔下，抬眼就看见了一只巨大的凤凰扑向前面不远的冬至。凤凰在半空一化为二，二化为四，分四个方向将冬至团团围住，令他动弹不得，无法突围。 这里的魔气， 黑气随着凤羽舞动飞旋而出，将他周身全部晕染成黑色的气海。黑暗的气息从四面八方涌来，压得柳四他们快喘不过气了。这里的魔压比刚才还要浓郁百倍，柳四简直想象不出冬至是如何在那样的环境下还坚持想要摆脱凤凰的攻击，一步步地往阶梯上走的。柳四顾不上自己的胸口闷痛，抓着鞭子就朝着对方飞奔而去，鞭影落在半空，缠住一只凤凰的翅膀，凤凰被激怒，立刻调转脑袋，另一只翅膀朝柳四扇来，阴风带起令几人窒息的魔气，丝丝缕缕被吸入体内，更觉得四肢百骸火烧似的发疼。柳四感觉自己握鞭的手快要抓不住凤凰之际，就见对方双翅一震，带起狂风将柳四狠狠地拍了出去。柳四至半空旋身，鞭子缠上凤凰的脖颈，人借力跃上凤凰的后背，收紧长鞭，令凤凰吃痛，引颈怒吼。即便是如此，冬至周身也还有三只凤凰，这些凤凰是从波贝叶身上分出深渊本源的力量，虽然不是真正的神兽，但在这里力量也被无限放大，几乎是无敌的状态。他们扇动翅膀扑向冬至，黑色的气旋将冬至禁锢在中间，令他进退不得，身体被魔压刮出一道又一道的伤痕。这些魔气对肌肤的腐蚀性使得伤口很快发黑，连带流出来的血也都变成黑色的。换作以前，冬至绝对想不到自己能够以一人之力与三只堪比神兽力量的凤凰周旋，但现在他感到自己的力气正在快速流失，握剑的手越来越沉重，要不是心中始终有一股气支撑着，冬至现在可能已经倒下去了。 师父，师父。 凤凰突然一声哀喊，身体被剑光破开，于不悔从后方赶至，一剑斩下，剑光中凤凰化为黑色烟雾破碎消失。 去找师兄，这里我们顶着。 本集播讲完毕，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